北京影响力十大品牌，北京礼物春节团圆，天安门酒带回家。 美潮防水固，防水防渗又防潮，美潮 Neco。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都快乐。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吃香菜到潇湘府，潇湘府打造中国香菜新形象。天通苑华联店、燕郊店盛大开业。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我是小东。先来关注一组最新的文化动态。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和中国作家协会近日联合发布2017年优秀网络文学原创作品推荐名单，复兴之路、岐黄、择天记、华簪路等24部作品入选。北京阅读季书香机关建设研讨会昨天举行，与会人员围绕书香机关建设面临的问题、社会组织在书香机关建设当中的作用、出版新闻机构如何助力书香机关建设等话题进行了研讨。西城区第一图书馆联合中国书店西皇城根店昨天推出你选书我买单图书惠民活动，每天9点到17点的营业时间内，市民可以在中国书店西皇城根店选择自己喜爱的图书，现场完成借书手续之后将图书带回家赏读。中国金鸡百花电影节第三届国际微电影盛典将于3月28号到29号举办。组委会透露，作品征集已经接近尾声，初步统计共征集到各类作品7000多部。一部讲述贵州省遵义市脱贫攻坚的纪录电影《出山记》近日在全国政协礼堂举行首映礼，影片由著名摄影家焦波担任总导演。全片以脱贫攻坚当中的异地扶贫搬迁、大通道建设、特色产业发展等工作为主线，真实记录了当地群众走出大山的故事。据了解，《出山记》将于近期公映。定于大年初一上映的电影《捉妖记2》将放弃票价更高的 3D 版，选择发行 2D 版本。昨天，片方负责人表示，这个决定基于多个原因。首先，从之前上映的《捉妖记》来看，影片受众多为家庭群体，很多家长对孩子戴 3D 眼镜看电影持负面意见。其次，现在观众对 3D 电影的评价普遍偏低，影院的一些设备不达标等问题都会影响观感。另外，从大趋势上看，国外很多电影也开始放弃 3D 制式，选择采用 2D。 据了解，今年春节档期除了《捉妖记2》之外，包括《唐人街探案2》和《遇见你真好》等影片也将主打 2D 发行。我们的中国梦文化近万家首都艺术家系列慰问演出近日走进天云听力言语康复训练中心，艺术家们带来的杂技魔术表演让孩子们高兴得合不拢嘴。据了解，首都艺术家走基层系列慰问演出还将走进丰台区东城区的街道，现在到29号期间连续演出5场。老舍五幕讽刺性喜剧《希望长安》以深刻的现实主义笔触暗讽了当时官僚主义对社会造成的危害，批判了盲目崇拜的扭曲与荒诞，虽然历经半个多世纪却依旧有着强烈的现实意义。2月8号到14号国家大剧院制作的话剧《希望长安》将在小剧场开启第三轮演出。昨天，以文化科技融合重塑海淀创新发展新动力为主题的海淀区演出联盟成立5周年纪念会在中国人民大学举行。据了解，联盟成立5年以来，先后有300多家中外优秀演出团体奉上了4000多场精品演出。以上内容是由小东为您编辑并播报的。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感冒了不可轻视，同仁堂牌感冒清热颗粒治疗头疼、发热、流鼻涕。感冒请用同仁堂牌感冒清热颗粒。 今年开门红，人保送你见面礼，3个月内车险到期未投保车主拨打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成功测算保费就送100元代驾服务。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1234567。 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最新情况。目前，东三环华威桥到双井桥的南向北方向车辆行驶缓慢。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各位司机朋友们注意道路行驶安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艺海说宝》，艺海说宝。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寻宝、护宝、藏宝，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2017纽约佳士得亚洲艺术周春季拍卖会上啊，一件印度东北部帕拉时期12世纪黑石世尊观音像拍出了 1.7 亿元人民币，瞬间啊引起了热议。这个价格呢也刷新了印度佛造像的拍卖记录。而同样深受佛教影响的中国呢，也流传了大量的佛造像精品，在拍卖市场更是千金难求。2006年，一尊名永乐释迦牟尼坐像以 1.04 亿港元落锤，不仅打破了中国工艺品拍卖的世界纪录，也敲响了中国内地佛像收藏的大门。到了2013年，苏富比香港秋拍，一件明永乐鎏金铜佛的拍卖价格更是突破了2亿港元。那佛像收藏为什么这么火呢？大家好，欢迎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是什么可以被称作抚慰心灵的艺术品呢？大约佛造像。或许在所有艺术品收藏当中啊，唯独对它呀要恭恭敬敬地说上这么一声请，请回一尊佛像也就结下了一段缘。中国金铜佛制作大约有2000年的历史，但是具体始于何时尚无定论，需进一步研究。现代人啊将中国古代金铜佛分为汉传和藏传两大类。汉传金铜佛呀自东汉始造，历经了魏晋、南北朝、唐宋，历史跨度漫长。藏传金铜佛像则以元明清传世品多见。直至今日啊，人们依然对明清佛像，尤其是永宣佛像情有独钟。那么在古玩商作者孙仲谋所著的《花落谁家》一书当中，就收录了一位热衷于收藏佛像的影视剧导演江华的故事。那他和佛像到底有什么未了的情缘呢？咱们下面就请大都相声俱乐部实力演员郑思杰给您讲讲。 金铜佛像是古玩中一个大项，艺术价值很高不说，还兼有佛教的传承。早些时候佛像在市场上不太显山露水，价格呢也不太高。20世纪80年代一直到90年代中期，佛像都不能和瓷器比肩。那会儿的玩家呀，家里都是明清的瓷器，讲究嘉靖万历青花大冠、康熙花壶、乾隆尊，差点的也得弄两个将军冠摆摆。佛像属于偶尔点缀，供那么一两尊而已。90年代初期，天津沈阳道旧货市场的摊上，有两个东北人用麻袋背来一尊鎏金佛像，60多厘米高，明代中早期的释迦牟尼莲花坐像，那是精工细作，线条优美，面相庄重，最醉人的是那金水黄里边有一种粉红的暖色， 阳光下闪现出少见的动人美妙。卖主开价8万块，市场没有一个还价的。当时康熙的官窑瓷器才28000的，您说有人敢去应这个价吗？90年代末的时候，佛像和香炉同时发力，一个早晨价格开始猛涨，风起云涌，转眼就席卷了全国古玩市场。买主大多是南方人，好点的佛像开始是2-3万，后来节节攀高。据说此轮风潮，海外的玩家是始作俑者。江华喜欢佛像，起源于一次偶然。80年代末的时候，他是一部电视剧的副导演，为了办个事儿，导演说得送礼，让江华去看看有什么合适的。江华琢磨了一宿，对方也是艺术圈的，东西太俗了不行。想来想去，想起了一个玩古玩的朋友，第二天找去一说，朋友说那有什么难办的，文化水平高点的送方明清的砚台，喜欢佛学的敬上一尊佛像，求人办事儿嘛，等于给佛烧香啊。俩人就近去了亮马古玩市场，先是看上了一方明代的抄手紫端，都讲好价钱了，谁知一转身的功夫，店主又涨了一倍的价钱。你说这人缺德不缺德？俩人又转了半天，在一家小门帘里看上了一尊佛像，这是尊释迦牟尼鎏金佛像，个头不大，有个15-16厘米高，7-8成的金水，大概是清代早期的，斑斑驳驳中有一种陈旧的肃穆。江华张嘴就问，这佛多少钱呢？开店的假装没听见，一声不响。朋友赶紧拉了江华一把，古玩市场买卖佛像，有的家有讲究，买佛像不能叫买，得问这尊佛像怎么说。当然也有不讲究这些的，开价3000，结果1800元成交，配了个蓝布面黄绸子里的盒，佛像往那儿一放，真是件像模像样拿得出手的礼物。回去导演一看说，行，就是他了。没想到事情没送礼却办成了，导演再也不提这回事儿。江华这心里头不太高兴，买佛的钱是他自己垫的，80年代末小2000块是大钱呢，这么黑不提白不提的，叫人有点窝火。可在人家手底下混事儿，也不好说什么呀。江华把这佛像就摆在自己家的书桌上，没事儿的时候就瞅两眼，瞅着瞅着就瞅出点眉目来。你说这佛像是怎么做的？那身姿面相透着一股子沉静庄重，看着就让人有一种心静如水的感觉，慢慢心里就有了点虔诚的味道。他心里的说，别是佛像和我有缘吧，不管有缘没缘，从那以后只要是赶上有急的日子，他就跟在朋友屁股后边去逛摊，渐渐的也就混进了玩家的行列。开始的时候吧，他什么都不懂，纯粹是瞎逛，全听朋友有空讲个一句半句的。那会儿地摊市场上佛像还不是很多，一集也就能看见一两尊，大多都是汉地佛像。这佛造像分两大流派，一派叫禅宗，也就是中原佛像，是秉承汉文化的佛教造像，兴起于东晋北魏，光大于隋唐，以后历朝历代都有制作。当时地摊上能见到的一般都是明清的中原铜佛像，做工啊比较粗糙，岁月沧桑，锈迹斑斑， 可能原来是小庙里供奉的。另外还有一派叫密宗佛像，是元代的时候从尼泊尔传进来的佛道像，兴盛于明清两代。密宗佛像制作规矩，工艺精良，绝大多数是鎏金的。 穷玩啊也是一种态度、 哦、 不想着乾隆珐琅彩的花瓶、 啊、 不想明紫檀的大画案，也不想什么毛公鼎、武大官窑、稀世珍宝。 哎，我们呀就是门口遛个弯儿、啊 哎、 买个铜钱啊、 嗯、 捡个瓷片啊、 嗯、 自得其乐。 哎， 哪天万一一不留神捡这么一个，天赞呢、啊、 藏家传奇，有故事的人生。 江华自己买的头一尊佛像是在后海的荷花市场地摊上。90年代初，北京的地摊市场从白桥挪到了后海。原来的荷花市场地儿啊不大，各地来摆摊的人又多，摆着摆着就摆到外边的小胡同里去了。他和朋友6点多钟登车到的时候，市场上已经人头攒动了，俩人一进去就被冲散了。他一人逛进了胡同里，正巧看见一个河北老农从提包里往外掏货呢。他问有佛像吗？老农说有个疙瘩头佛。他挺纳闷，怎么没听朋友说过有叫疙瘩头佛的呀？这老农啊拨开裹着的报纸，他一看乐了，是尊释迦牟尼铜佛像。老农不知道这佛如何称呼，见头上疙疙瘩瘩，便直接叫疙瘩头佛，好跟咸菜似的，倒也形象明白。他问多少钱呢？老农说1600。他说给800行不行啊？俩人上了起价钱来了。可能是他不懂逛摊的规矩，没把货抓在手里，旁边来了个小子上手就拿起来了。他连忙去抢，俩人攥着佛像你争我夺，多亏佛不会说话呀，要不早嚷嚷了，我招你们俩了是吗？急中生智，他忙回头喊朋友的名字，再一转头啊，那哥们跑了个无影无踪。买下这尊佛像，朋友一看还真不错，是尊明代中期的释迦牟尼佛像，可惜啊，莲花座没了，是那种俗称的三拿的佛像。慢慢的，江华在影视圈里古玩玩的小有名气了。其实影视圈很多人都喜欢古玩，毕竟艺术是相通的，只不过大多数人呢没有眼力。后来也有玩出点名气的，像张国立、王刚、张铁林，还演了一部和古玩有关的电视剧《五月槐花香》。据说仨人都挺喜欢古玩，后来还是王刚行，玩的有模有样不说，都敢抡着锤子打假了。江华有点名气，就有人开始向他讨教。有一天，他和朋友逛完市场刚回家，接着个电话，是个大演员，对方着急地说：“江华，你赶紧上我们家来吧。我刚从重走长征路演出回来，路上买了尊佛像，你给我看看是什么时候的。”江华领着朋友去了，朋友扫了一眼没说话。大凡老练的玩家都不大愿意轻易开口，因为刚喜欢的人都兴致勃勃，你说假的他跟你急。这也是一尊释迦牟尼铜佛像，没有皮壳包浆不说，做工也不怎么样，也就是近3-5年的仿品。江华拿起来看了半天，也觉得东西不靠牢，便说没什么年份。嚯，这大演员急了，说你知道哪儿买的吗？贵州大渡河边上一个小饭馆里，人家供在那儿烧香呢。能说得出来的都4代人了。江华刚想说旧货市场有这样的仿品，朋友在桌子底下踢了他一下，他也明白过来了，赶紧说：“我看也差不离。您看这编故事的哪儿都有， 穷乡僻壤鸡毛小店的老板都能把大演员蒙得一愣一愣的，这演技一点都不差。要说那会儿地摊上还真有好东西，市场从后海搬到了劲松土山以后，北京古玩地摊市场迎来了它的黄金时期。来摆摊的有山东的、河北的、内蒙古的、山西的，最远还有贵州、云南的。成千上万件的古玩旧货里难免鱼龙混杂，保不齐就冒出件好东西，淘着宝是经常的事儿。有这么一天，江华自己去逛市场，一个山东人的摊上摆着尊观音像，一尺多高，样子比较少见，软布巾包头，取一腿屈起坐姿，衣纹垂地，面相端庄，有明代大头佛的特点。明代禅宗佛像有时候为了突出面部的特征，造型比例上有些失调，显得头比较大，所以常被玩家称作大头佛。这尊佛像是大漆泥金的，泥金有些脱落了，紫红色的大漆沉着稳重，闪着一种温润的光泽。江华一看就喜欢上了，他问什么时候的，摊主说明代没问题，货真价实的真铜，掂着都压手。好，听这话音，这位原来可能是收废铜旧铁的，要不一张嘴就是真铜呢。农村玩古玩的不少是收破烂的起家，摊主要价15000，江华还了个8000，摊主说10000，江华想抻抻他，撂下东西去转了一圈，回来一看坏了，有个哥们儿正抱着观音像讨价还价呢。江华凑到买主身后，刚好那哥们儿也还价8000，摊主的神情有松动的意思，江华的心都快提到嗓子眼儿了，他急中生智，假装摸鼻子，翘起一个指头来晃悠，示意啊摊主他出10000元。要说这可有点不地道，谁叫他太喜欢呢？摊主也不傻呀，当然是谁给的钱多卖谁了，他才不管什么地道不地道呢。结果10000块观音像就落到江华手里了，江华这叫一个喜欢呢，回到家用干净的毛巾擦了又擦，观音大士掸去一身的风尘，佛光再现，立刻精神焕发，那模样和地摊上是大不一样。忙活到半夜他还舍不得撒手呢，睡觉就放在脑袋边上的床头柜上，谁知放的不是地方，半夜一声巨响让他是肝胆俱裂。打开灯一看呢，结果是观音像掉地上了，闯祸的是他们家的大白猫，绰号叫老大，在家一贯横行霸道，每天半夜都到他床上睡觉，床头柜是他必经之路。谁想到今天供奉了一尊菩萨像，老大十几斤的分量，再加上一跃而起的冲劲儿，一头就把这观音像撞在地上了。这会儿老大正低一声高一声的提抗议呢，江华赶紧把观音请起来，心说菩萨保佑您可别摔坏了，这位真是晕了头了，菩萨像这回啊是自身难保了，你求他了人家有用吗？菩萨这一跤摔得不轻，身上的漆4分5裂，还掉了好几块，江华欲哭无泪啊，400-500年完好无损的东西怎么在自己手里头一个晚上还没过呢，就叫他给毁了呢？他心疼的直捶自己，也没忘了踹老大一脚。他从地上捡起了漆片，想往菩萨身上对，看看能不能重新粘上。弄着弄着，他突然发现不对了，漆片掉下来的地方怎么里边金光闪闪的？他忙凑到灯光下仔细一看，妈呀，

2月1日，北京电台重磅推出脱口秀春晚，奇葩说辩手黄执中、吴建彪、李林、冷面笑星方清平、京味名嘴阿龙、著名人艺演员何冰， 汇聚各路京城名嘴，倾情奉献前所未有的听觉盛宴，妙语连珠，温情满满。 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电台 RBC， 晚会索票热线8501-3018。 昆明湖上北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杯，飞过西山敬雪碑，顶着雪花转雪球，打着个嗝热汗流，推着铁环不抬头，变着法儿来去相逢。山有一顶和小二，到这儿必报九小圈，要为什么解心宽，为你广播旁耳边。 您正在收听的是艺海说宝。艺海说宝，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寻宝护宝藏宝，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大家好，欢迎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我们根据古玩商作者孙仲谋先生所著的《花落谁家》一书，讲述了佛缘未了情的故事，由大豆相声俱乐部实力演员郑思杰为您讲述。 时光似水，岁月如梭，没觉得怎么样，转眼几年就过去了。江华的收藏已是有点规模了，30多尊佛像摆在家里，谁来了都赞叹不已。他们家那大猫一头撞出了个鎏金观音像的故事，半个古玩圈都津津乐道。不少朋友每次去他们家都得拜访拜访这老大，以求沾点仙气儿。江华事业上也蒸蒸日上，现如今已经熬到了导演的份上了，可以对人家吆五喝六，走到哪儿都有人点头哈腰呢。他自己也沾沾自喜，这人一有了名，就有人时时惦记着，就连买佛像都有人给送家里瞧。一天，一位影视圈的朋友给江华打电话，说他一哥们有尊鎏金佛像，上边还有字儿，让他露一眼去，看看感不感兴趣。东西送到家里，他一瞧，嚯，还真不错，世尊带永乐年制刻款的鎏金绿度母佛像。这绿度母是藏传佛教里菩萨的一种称谓，观音的一种分身变化，有绿度母、白度母。这尊菩萨造像比较有特点，一手垂于莲花座外，脚踩一朵盛开的团莲，身呈 S 状，细腰丰体，婀娜多姿，给人以神秘的美感。咱前边说过，尼泊尔密宗佛像是元代传入中原的，据说起源于一位叫阿尼哥的尼泊尔人。这阿尼哥是一位尼泊尔的工匠，技艺出类拔萃。元代初期，他受西藏佛教界的邀请入藏建造黄金塔，后被西藏萨迦派领袖巴斯巴纳为入室弟子。这巴斯巴到大都觐见元世祖忽必烈的时候，阿尼哥受到了赏识，留在元大都被忽必烈重用，他在建筑、机械、雕塑等方面都有极高的造诣，尤其是在佛像制作方面，这种影响一直传到了明代。 明代早期宫里有大批的佛像赐予西藏寺院，一般都在莲花座上刻有永乐或宣德年款。这种带款的密宗佛像一般都不便宜。江华略微犹豫了一下，圈里的朋友说让江导琢磨一个晚上吧，从长计议，东西放在这儿，尽管把心搁在肚子里。江导多大的名人呢，东西价钱在那儿摆着，江华正想找个人商量商量，等人一走，他赶紧给那位古玩朋友打电话，说快来帮我看件东西。朋友急如星火的赶来，一进屋先是一愣，接着是哈哈大笑，说江华呀江华呀，你如今真成了名人了，好东西都水一样往你这儿流啊，你快到了人怕出名猪怕壮的时候了。江华忙问怎么了，朋友说这东西是我店里的，被一个行里的朋友拿走了，没想到奔你这儿来了。江华忙说这东西挺正的呀，朋友说佛像是明初的没错，可不是北京造的，是藏地的，你仔细瞅瞅佛像身上璎珞纹是不是有镶嵌的痕迹，这就是二者的差别之一。藏地造的顶天也就两三万，我特意请修佛像的孟师傅给刻了永乐的款儿，没想到你都看走了眼，要不是你打这么个电话呀，十多万元就都花出去了，那才是大水冲了龙王庙，哥哥出手把弟弟给蒙了。江华说那拍卖会上也有永乐后宣德款的佛像，他朋友说那不少都是孟师傅的手笔。这提起这孟师傅来呢，这儿咱们得插一句，北京收藏佛像的不少人都知道孟师傅爷俩，孟师傅原本是某单位修佛像的，手艺炉火纯青，点铜成金，什么叫残缺坏损的佛像到他手里没几天的功夫，保证给您修了个完好如初，而且衣帽四旧，栩栩如生。有些佛像的本主等修好了都找不出来佛像原来伤在什么地方，您看神不神。老孟师傅的儿子小孟师傅大学毕业，在其他领域发展，业余时间给他父亲帮忙，做工精雕细刻，刀法细致入微，那叫巧夺天工。他刻的不少佛像年款已经被多位专家定为真迹，有些还进入了各大博物馆，让多少人叹为观止啊。80年代不少玩家和开店的都受益于孟师傅爷俩，可惜老孟师傅已经作古了，小孟师傅收山，从此让佛像玩家和收藏者痛感补天无人呐。众多开店的也断了一条赚钱的路子。江华是影视剧导演，自然全国各地的拍片，每到一处除了忙于工作就是逛古玩市场寻觅佛像踪迹，结果闹得全剧组的人都跟着说佛。有时候他还利用拍摄的方便以找道具的名义到处搜罗，弄得四乡八镇鸡飞狗跳，跟鬼子进村扫荡似的。无奈佛像不多，别的东西却找来不少。江导演除了看佛像有些眼力，其他方面都半半拉拉。一次征集的道具里有个青花羊头四戏罐，江华瞅着古朴，怎么看怎么像元代青花瓷。拍完片他拎着就上了飞机了，飞机上的乘客好奇地问是什么时候的，他大言不惭地说元代的。好家伙，人人争着看，有人小声出两三万，后来发展的快成拍卖会了，一位广东老板出10万，而且是现金。飞机上交易还不用考虑税收的问题，人家越要买，江华是越不敢卖，不是怕违法，而是怕卖漏了。元青花什么价钱？ 那年头往少了说也得百十来万呢。回家请朋友一看，朋友眼皮都没抬的说，什么破玩意儿，清代早期的民谣，连戏路份的都算不上，顶多值500块钱，给10万是你半空撞大运，玉皇大帝赏个脸，你小子没造化，给脸还不兜着，快成了棒槌了。江华倒也没后悔，笑着说，没关系，以后坐飞机我老拎着他，不信就碰不上一个再出10万的。 穷玩啊也是一种态度、 哦、 不想着乾隆珐琅彩的花瓶、 啊、 不想明紫檀的大画案，也不想什么毛公鼎、武大官窑、稀世珍宝。 哎，我们呀就是门口遛个弯儿、啊 哎、 买个铜钱啊、 嗯、 捡个瓷片啊、 嗯、 自得其乐。 哎， 哪天万一一不留神捡这么一个天赞呢、啊、 藏家传奇，有故事的人生。 说这年春天，剧组在山西内蒙交界的地方拍片，这地方有点偏僻，可景色壮观，黄河如带，九曲18弯，脚下流过，黄土高坡，纵横起伏，举目苍茫雄浑，就是塞外的边关，让人不觉想起古人将军勃发征夫泪。江导可没闲心想这么些东西，他听说县城有个小古玩地摊集市，一大早就赶了过去。玩古玩这东西有瘾，要是10天半个月不逛过古玩市场啊，就跟丢了魂似的。可惜这个地摊市场啊太小，屁大点地儿，3步2步就转完了，东西破破烂烂，没一件上眼的。江华有点不解气，总有一种有东西没找着的感觉，便挨着摊打听有没有老佛像。你别说，他第六感还挺灵，真让他打听着了。有个摊主就说了，他们那儿有个玩古玩的老户，家里还真有一尊老佛像，个头不小，就是不一定能卖。江导问，怎么不能卖呀？人摊主说，人家用佛像起誓嘞。他听了半天也没弄明白是怎么回事，掏了50块钱塞过去，说带我去看看。到了个百十户人家的小镇，摊主领着他7绕8绕进了一处院落，眼前的景象让见多识广的江导都目瞪口呆。院墙上挂满了黄红两色的布条，房檐下结着黄帐子，院里香烟缭绕，里边人声渺渺，说是农村办喜事儿吧，又没有那个喜庆的劲头，怎么看怎么像一座香火旺盛的小土地庙。江导被领进屋，没用人指点，就看着佛龛里站着尊让他惊心动魄的佛像。这是尊站立的菩萨像，约有50来厘米高，青铜质地，身上残留着一丝橘红色的金漆。这尊菩萨造像非常的优美，身体微微前倾，两臂置于胸前，一手微翘若兰，一掌下伏似云，身材丰满而不失修长，着束腰长裙，飘带绕肩挽臂，流苏般垂洒于地，衣纹犹如画中曹衣出水，一波三折，头上云鬓高耸，花冠抹额，面如满月，眼似秋水，神情温婉亲切，端庄慈祥，整尊佛像姿态典雅，神韵动人，特别是菩萨像身躯呈三折之势，丰腴的体态好似左右轻轻扭动，千姿百态，妩媚动人，但又有着不容亵渎的神圣感。江岛木桩子一样的站在那儿，俩眼直直的都看傻了。要说一个影视剧导演什么样的美女没见过呀，可是在他的眼中啊，这就是东方的维纳斯， 让人的心灵在纯洁中升华出真诚的美感。他有些个身不由己了，抬手就去捧佛像。就在将要触手可及的时候，肩膀被人狠狠地推了一把，突如其来的冲击让他趔趄了几步，一屁股坐在了地上。推他的是个中年汉子，短粗矮胖，像个石头滚子，这会儿正叉着腰满嘴唾沫星子数了他呢，说什么圣母大士能随便碰吗？上柱香还两块钱呢，你要想让观音结缘呢，至少得十块。江导不解地望着他，心说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领他来的那位老汉呢，忙把他扶起来，告诉他这就是佛像的主人，正用佛像起誓呢。江导这才明白过来，原来这位老兄啊，是用菩萨像做法事，靠佛像赚钱的。江导只好入乡随俗，先上了十块的香火钱。这位中年汉子见钱眼开，立刻是喜眉笑眼，哎呀，大施主一样的对他，说话都点头哈腰的。江华和他聊了几句，然后问请这尊佛像怎么说。中年汉子没弄明白怎么回事，说你想请回去做几天法事，按天算账呗。江老说我想老请家里去。那位说你想买呀，直接说不就完了吗？还什么请不请的呀，给多少钱吧。江老这才明白过来，人家根本不敬佛，一门心思就是用佛赚钱。江老觉得这偏远的小镇出了圈儿，能要多少钱呢？随便说给你个两万吧。中年汉子愣了一下，然后摇摇头说不行不行，我一年靠他起誓还落好几千呢，你要真想买呀，就这个整这个零。他先撒手指头晃了一晃，然后翘成个八字形，一连比划了六次，弄得这江导晕头转向的，不知道他到底想要多少钱，别上百万吧。旁边老汉告诉他是38888.88元。好，他们这儿有这讲究，叫连发无边。 欢迎您继续收听艺海说宝，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叶鹏。那么这江华导演到底有没有请回这尊佛像呢？咱们下次节目当中再接着跟您说。得了，说到这儿呢，今天的节目告一段落。主持人叶鹏，制作人小强，录音师尹力，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也欢迎您继续收听稍后播出的好歌会说话节目，再见。 源远流长的文化长河，人类文明的永久财富，穿越中华民族5000年过往沉寂斑斑的记忆，回眸西方世界中世纪至今文艺复兴的精彩，奇人奇事巧夺天工，古玩珍宝流光溢彩。 每周六日上午10点，北京文艺广播 FM87.6 兆赫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背后的文化故事。 收了谁的脸，安定又在落在你安全，一圈空白寻找的人不选，眼神泪思念，二十四桥中年明月间，那藏头的事不然独在前，留下枕边回味 今夜，别再回首，灯火不见阑珊，只有。